相赞，界定真香，虔诚修供养，普令闻熏，善根皆增上，香气心光，系遍满十方，诚感佛慈，加护恒吉祥。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。以心观礼，娑婆教主，九界导师，如来世尊，于五浊世，八相成道，心大悲，民有情，眼慈变，受法眼，度恶趣，开善门，宣说一行难信之法，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。大恩大德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一心观礼，极乐教主，因地闻法，即发无上正觉之心，住真实慧，是拔勤苦生死之本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修菩萨道，于无量劫积直德横，所发殊胜大愿，悉皆圆满成就，名具万德，声闻十方，皆引导师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从事西方，去此世界，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佛世界，名曰极乐，法藏成佛，号阿弥陀，名无量寿，即无量光，如来应证等觉，十号圆满，安稳住持，具足庄严，威德广大，清净佛土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清净法身，遍一切处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但以仇怨度生，现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常极光土，皆引法界众生离娑婆苦，得究竟乐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 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圆满报身，所居之处，永无众苦诸难，恶趣魔恼之名，亦无四时寒暑与名之意，宽广平正，微妙奇丽，超逾十方一切世界，十报庄严净土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，菩萨弟子，声闻天人，寿命悉皆无量，国土名字都胜十方，无衰无变，建立常然，殊胜稀有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无量寿佛，一号无量光佛，一号无边光，无碍光，无等光，一号智慧光，常照光，清净光，欢喜光，解脱光，安稳光，超日月光，不思议光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无量光寿，如来世尊，光明普照十方世界，众生有缘欲思光者，垢灭善生，身意柔软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如是威神光明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教主本尊，于彼高坐，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，如黄金山出于海面，其中万物悉皆隐蔽，唯见佛光明耀显赫，有无数声闻菩萨恭敬围绕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 教主本尊，今现在彼，为诸有情，宣说甚深微妙之法，令得殊胜利益安乐。十方菩萨瞻礼闻法，得蒙受记，称赞供养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佛由心生，心随佛现，心外无境，全佛是心，境外无心，全他即自。弘明正章自性，净土方显唯心。感应道交，呼应同时，十万亿乘去此不远。心作心事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，显密一体，身土不二，称名无异持咒，教主即是本尊，大日遮那，同归光寿，华藏密言，不离极乐，数穷三际，恒遍实虚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，六字统摄万法，一门即是普门，全是即理，全妄归真，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广学原未深入，专修即是总持，生生唤醒自己，念念不离本尊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，无量光寿，是我本觉。起心念佛，方明始觉。托彼依正，显我自心。十本不离，直趋觉路。暂而相违，便堕无明。故知正遍之海，虽入众生心想，极光真净，不摄一切情迹，微妙难思，绝代圆融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，万德洪明，能灭众罪，果能一向专念，自然 垢障消除，不但道心纯熟，且可福慧增长，临命终时圣众现前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，皆引往生极乐世界。七宝池中花开得见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极乐世界，德风花雨妙香天月，泉池林树宝网灵禽，色光生香遍满佛土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增益有情，殊胜善根，大愿大力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极乐世界，黄金地上宝树行间，莲花池内宝楼阁中，发菩提心念佛往生，住正定聚永不退转，容色微妙超世稀有，贤同一类无差别相，喜是清虚之身无极之体，诸上善人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极乐世界，菩提树下宝兰笋边，闻妙法音获无生忍，受用种种大圣法乐，福慧威德神通自在，随意所需应念现前，一生补处诸大菩萨，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极乐世界，道场楼观讲堂精舍，诸往生者方便同居，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，菩萨圣众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十方世界，示现广长舌相，说诚实言， 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，欲令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，所有善根至心回向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恒河沙数诸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四维上下，称赞本师于一切世间说此一行难信之法，劝诸有情至心信受，护念十方念佛众生，往生净土，恒沙世界一切诸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经云：当来经灭，佛以慈悯独留此经，只住百岁。欲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是故，我今至心顶礼，广大、圆满、简易、直接、方便、究竟、第一稀有、难逢法宝，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一诚了义，万善同归，凡圣齐收，立顿细批，顿该八教，圆摄五宗，横超三界，尽登四土，一生成伴，九品可接，十方诸佛同赞，千经万论共止，宝王三昧，不可思议微妙法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弥陀化身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反闻自性，成无上道，修菩萨行，往生净土，愿力宏深，普门示现，寻声救苦，随机感复，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自归命，无不解脱。万亿紫金身，观世音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敬宗初祖，以念佛心，入无生忍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入三摩地，思为第一，与观世音现居此界，作大利乐，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令离三途，得无上力，无边光智身，大势至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无量寿如来会上，坐列上首，得为众尊，华严经主，万横庄严，化身金刚萨多，用为密教初祖，不舍因地，遍收玄妙，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大愿大横普贤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法王长子，七佛之师，圣妙吉祥，无垢大圣，愿供众生同生极乐。细心忆佛，专称名号，即于念中得见弥陀，一行三昧，大智宏深，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灵山会上，亲承佛会，授予大圣无量寿经，主以弘扬净土法门，现在都率内院，当来三会龙华，菩提树下，成等正觉，福德无边，弥勒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无量寿如来会上，舍利弗等诸大尊者及贤护等十六正士，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诸大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佛。一心观礼，从上以来，莲宗诸祖，即弘宗衍教，归向净土，诸大善知识，以及本身皈依、受戒、传法、灌顶诸位大师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常住三宝，十方护法菩萨，金刚、梵、天、龙、神、圣贤等众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代为生生世世，即现在生中，父母、师长、六亲眷属、冤亲等众，顶礼三宝，求哀忏悔，普代法界众生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同生净土，同圆众志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无量寿佛赞，无量寿佛甘露王，威德愿力难量，洪明前称消灾障，化火宅为清凉，菩提心中皆佛光，福慧善根自长，一向专念莫彷徨，勤熏戒定香，信愿行三是资粮，苦海得慈航。南无西方极乐世界，大慈大悲大愿大力接引导师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唯愿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戈无用，崇德兴仁，务修礼让，国无盗贼，民无愿望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并愿以印行功德，回向法界一切有情，所有六道四生，宿世冤亲，现世业债，贤凭法力，喜得解脱。现在者增福延寿，已故者往生净土。同出苦轮，共登觉岸。